在一条龙，我曾问你是否懂了真情，你却把头摇动。弯弯的眉毛像彩虹，公子千万种千万种，到叫我对你懂了情，到叫我对你懂了情。

忘记你忧伤的神情，我的心事犹如落叶扫不尽。你明明在流泪，却说你不伤心。我很敬业的雨下得有点无情，爱越来越远，每一颗心每天在改变，伤心的人都辗转不能成眠。 少年的时候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哦，令我心碎的记忆。他那凄迷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怜悯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，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清醒，哦，不要哭泣。

失眠，是否很可怜？爱与不爱的极限都疲倦。

你在我背后，比春天温柔，比海宽厚，你是我真温柔，有风风向又难一起承受，干枯世界让我们打不走。

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！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工时费五折，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涿州新闻， 涿州新闻，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甜蜜共享，莫清算旧账，不用再难堪求我原谅。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为实令我心伤。为何动火愿不记旧账，本是纯真我好愿望。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打在我的脸上，劈啪一声，连珠火辣辣，烧得心中情火更旺。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，未敢太放，可问良心无非非想。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他表示你的立场。劈啪一声，面珠火辣辣，烧得心中情火更旺。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，未敢太放， 心中渴望 问良心无非非想。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他表示你的立场。 牵手，牵手，奇怪的飞。

家乡。在飘荡，马背上的琴声传来悠扬，奶茶的芬芳萦绕在绽放，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， 女人的方向心灵在翱翔，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，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，辽阔的牧场，梦的地方， 梦里的草原啊，带着你吐香，飘过万里，滋润心房。梦里的草原啊，辽阔宽广，山高水长，我的家乡。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

她的娇美，看她笑多么幸福，只是别让她看到无意间滴落在黄玫瑰上的露珠。玫瑰上的露珠，无意间滴落在黄玫瑰上的露珠。 醉倒在家门口，